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日介绍台湾诗人咯。 系啊，台湾嘅女诗人王江啊。咁其实我一直都想平衡到呢个男女性嘅比例喺我哋嘅节目入边，所以我都几侧重讲下女诗人嘅。咁呢集同下一集咧，都会系带嚟唔同嘅女诗人。咁王江咧系一位好特别嘅台湾当代嘅女诗人啦。咁就好年轻，同埋系同性恋者啦。咁同埋咧，佢系一出道咧就攞咗呢个林荣山文学奖嘅新诗首奖，同埋咧佢呢本诗集咧叫做《是谁把部落切成两半》咧，就系得咗第一届嘅杨牧文学奖添。咁咧都几被台湾文学界所期许啊，一位相当有实力嘅年轻诗人。咁点解会拣呢本诗集，同埋其实亦都系呢本诗集得奖嘅其中一个原因啊？佢系本诗就系同原住民文化有密切。嘅关系 哦， 咁其实喺台湾咧都好多原住民文学啦，但系从一个汉人嘅角度啊，一个汉人女性嘅角度去写原住民嘅文化同埋依家嘅困境啊等等咧，咁就比较罕见同埋咁完整嘅表现吓。 即系佢自己本身唔系原住民， 佢唔系原住民，但系佢系佢自己嘅序入边有讲啦，佢系一个好意外嘅机缘咧，就系佢读完大学之后咧，就有朋友话不如你嚟原住民嘅即系山区入边去教。教书，因为他们永远都请不到老师，所以他们原住民部落入面的学校呢找老师就只要求是大学毕业就得了，就不一定说师范啊或者读过教育学啊那些。于是他就去那里一住住了很多年，就而且一直到后来离开都还不断地回去，也都同一个原住民的剧团跟他做他们的公关，因为他英文好，咁佢系学英文嘅，英文系嘅，咁所以咧就跟个剧团咧就去世界各地演出啊咁样，咁所以因此咧佢入边咧睇嗰本书咧会睇到有两种原住民同佢成为好朋友嘅，一个咧就系啲小朋友，因为佢教书嘛，另外一个咧就系剧团嘅人啦，同埋咧佢因为演出啊等等接触到嘅各种各样嘅原住民。 哦，因为好有趣喎、哦，汉人嘅角度。 系啊，佢汉人嘅角度，而且咧，其实点解佢嘅名字叫王江咧？咁佢都系外省人嘅后代。王江呢个名系嚟自于咧佢嘅家乡，即系佢爷爷嘅家乡系湖北嘅王江。咁所以咧，佢又有一啲咧对汉文化嘅一种反思喺入边嘅，佢嘅诗入边。咁佢嘅点题作咧就系、是、叫《是谁把部落切成两半》啦。咁呢首诗咧就系、是、亦都系佢得。这个林荣山文学奖的首奖的一首诗、非常之特别的一首诗，大家听一听。 是谁把部落切成两半？王江。海是那样蓝，山谷是那样深，所以更会有遍地伤心，但你必须要去逼视，唯有如此才能从一个小孩长成为一个男女人，献给港口国小的孩子们。 Ina 常常在这边呼喊我的名字，叫我去那边的杂货店跟 Pilau 买一包槟榔。一条没有礼貌的山路开过我家大门，他跟我一样有座号，他是十一号，我是九号。去年卡乔的狗来找我换时被撞死在路上， Ina 说只是小狗，没关系，还好不是人。从此以后，四轮的路口多了一根粒粒突突的镜子，对着披楼的槟榔摊照。我们以为是披楼爱照镜子，还躲起来偷偷笑他。但其实我们小孩子才会一直跑到镜子前面，看我们的脸变形变大，变得很好笑。Ina 说以前才没有这条马路，整个部落都是连在一起，可以跑来跑去。我们的路走在沙滩上，阿公沿着沙滩到水帘去传教，海浪会记得他的脚印， 不会把它淹没。现在山路再来了好多都市的人，也在走我们的槟榔、蜜仔鱼，海滩就渐渐消失，浮了好多肉种上来。我跟卡球都会爬在上面换躲猫猫，还可以找卡铃。我们的路走进了山里，沿着路穿过两座山，就会来到我家门口。路的另一边有杂货店和教堂，很多老人都现在还以为是从前，过马路就像在散步，车子就会摇下车窗来骂人，说我们马拉松了啦。但是阿公才不会穿西装把道系，他是要去那一边的教堂。马路没有很宽，只是车很快，所以我们都要排队见上帝。 是谁把部落切成两半，咁作者就是黄刚。 是啊，呢首诗呢，佢从一个可能是驻留，佢当时驻留呢个部落嘅老师嘅身份去写，咁呢佢又会写到呢嗰啲小朋友同佢讲嘢啦，或者啲原住民同佢讲嘢，入面呢佢又带入一个原住民小朋友嘅角度去睇，佢话穿过部落嗰条路啊。一开始呢小朋友想象系好可爱嘅，佢话佢都系有座号嘅，好似我咁，我系九号，佢系十一号，即系十一号高速公路啦，系穿过咗亚美族嘅一个部落嘅，咁而带嚟嘅系咩呢？就是标题所写咁具象嘅，就系活生生咁样将一个部落切成咗两边，既系条路穿过咗啦，另外呢亦都令个部落呢出现咗好多裂痕啊，咁呢个裂痕呢，大家读落去就会睇到啦，对即系外来文明嘅唔同嘅认知嘅裂痕啦，同埋呢好具体嘅就係、是、有人会喺条路度被有狗有人被啲车撞到，而且呢最讽刺嘅就係话嗰啲开车嘅人呢係从外来嘅从城市嚟到呢度嘅，啲人呢会闹喺度过马路嘅亚美族人，就係头先最后嗰几句佢话哇佢哋马拉松了，其实啲老人家即係佢行喺馬路度，佢以為好似以前仲係喺個山林入面咁樣，佢就唔係好遵守交通規則啊等等，但係就會俾所謂文明人咧就鬧佢哋飲醉咗。馬拉松咧即係飲醉咗嘅意思，即係馬拉松係台灣一種小米酒嘅名，咁係亞美族人咧就話人馬拉松就係話飲醉咗，咁後嚟就因為呢隻酒咧被啲電影啊嗰啲渲染咗之後咧，連漢人都知道用呢個名嚟鬧佢哋。 咁睇完呢首诗就觉得好似係文明人就嚟打扰咗佢哋其实族人啦。 係呀，首诗呢其实好苦涩嘅，但係呢佢全部用好幽默嘅话嚟讲同埋童真嘅话嚟讲呢，就令人觉得更加即係百般滋味嗰种。而且呢入面呢出现嗰个阿公呢，咁係其实係一路眷村到最后边嘅。咁佢阿公原来係好淳朴咁生活喺呢度啦，但后到最后呢佢哋过马路就好似要排队见上帝咁样，即係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咁入面都有一啲係从細路仔眼睛讲出嚟，但係你用大人眼睛去睇呢就好惊心动魄嘅。佢话山路嚟咗好多都市嘅人带走我哋啲嘢，之余呢佢话海滩消失咗之后係浮咗好多肉种上嚟。其实喺佢本诗集其他诗有写到，就係嗰啲鱼溺嘅族人。经常有啲小朋友佢又唔知道危险啊，去到海边玩啊等等。咁亦都同埋呢开设公路呢就令嗰啲公路边嘅山啊山石倾泻又会砸死人啊等等。所以都几多啲不祥嘅隐喻喺入面。 神话黄冈，神希迷离，河边一头绝水的兽，波光粼粼在他舌底闪现，这不就是神话中那头豆引族人来到水源地的白色水鹿吗？结实的肚腹鼓胀着春色，奇长匀称的腿透露着里程，而那石大枝牙的鹿角开展在神光中，透露着岁月静好。母亲哺乳幼子的画面忽然跳进心房里，悄然无声。我是一头鹿，重心放在下盘，气力在四蹄之间运行充盈，轻巧挪动我那属人界的羊躯，以水鹿之姿平衡相视。 身躯隐然埋藏在樽网之中，视线却如云豹一般透彻明亮。顺道穿出绿叶丛的是一把上了膛的火绳枪，枪头上下的游离是我心跳的频率，手指稳稳扣住扳机，我要那美丽瞬间绽放。什么耸动了我的肩头，霍获我全副的精神？草丛中稀疏传来两头幼绿莽撞的声色，0.1毫米的良心差距，就这样轻轻溅开我的枪，轰然朝天而射。母亲与小兽蹦跳弹开，仓皇奔走中，扭头送来一双惊惶的秋波，恰似当年离家的妻。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神话就是台湾诗人王刚的作品。 是啦，神话就跟上一首所写的阿美族不一样，今次是写少族的神话。但是这个神话呢很讽刺很反讽，因为神话一般在我们的叙述里面，包括这首诗的前面大半部分的叙述里面，都是一种很优美和很赞颂式的。我们歌颂神话为一个部落带来一些生命力啊，带来一些神秘的色彩啊，或者美丽的想象。但是去到最后，他其实整首诗是写一个猎人打猎的过程，但是最后一句呢就令人惊心动魄。他说这两只鹿呢避开他的枪的时候呢他看到那只鹿的眼睛呢就好像他当年离开他的妻子一样。然后整首诗就这样停了。其实入面背后的故事就好令人想象。比如说其实这两年呢台湾都有些新闻是讲台湾的禁猎令。即是有些话要保护珍稀动物呢就不给原住民打猎的事情嘛。话台湾没收他们的火枪啊那些。咁呢其实是令他们很多传统生活是无以为继的。咁其实这个禁猎令呢亦都令呢好多人呢就不知所措，或者是被迫放弃他们在山里面的生活就出来城市。咁他入面呢讲到一个离家的妻呢就好能够象征到呢他们原来的固有的生活被打破。咁因为猎人无以为生，他们的家人就离开了他们。咁但是前面他一直讲緊呢这个母鹿同只幼鹿呢是一个母亲同仔嗰种形象在入面嘅。所以他更加令他諗返起他离开了他的妻子。 哇，似乎他真的可能就这样看呢，即不觉得他是一个汉人。 是啊，写得很细腻，因为他亦都有提到有他有首诗是写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个猎人来的。那首诗呢是讲那个猎人朋友呢就跟他告别，说他要去台北揸公共汽车揸巴士。咁我諗佢因为呢啲交往呢佢入面知道好多打猎嘅细节，好似喺呢首诗入面会睇到佢点样瞄准啊，点样啊搵支枪出嚟啊。咁入面仲有一个细节呢就叫 0.1 毫米的良心差距。 係。 呢个系指咩嘢呢，就系、是、以前有一个讲法就话柏林围墙嘅时候呢有啲人翻墙过去，从东柏林翻到西柏林嘅时候呢，咁士兵呢如果开枪打啲人呢就啲人话你可以抬高你的窗口 0.1 毫米，那你就会放过了人，虽然你开了窗。那就好像这个猎人在他最后一刻呢他也都是 0.1 毫米的良心呢令他抬高了支枪，就吓跑了那两只鹿，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呢他自己的生活呢就没人这样有这个良心，就是抬高这支枪令他的妻子留在他身边。 是，其实都很难想象一个猎人怎样变成一个司机。 巴士司机。 巴士司机。好，跟住我们要听泥土赠与梅道杰。 泥土赠与梅道杰，王刚。流动的沙赋形于水，总是要搅和些什么。一粒沙一滴水都无法独自成全，要一些风的孕育加上时间的凝练才会成其为土，在河流中缓缓舒展成一片泥，勾流水边成为柔软的岸，相忘于潮水就陷落成滩，搅和春雨里的变成春泥，北风渐烈变和萧索的枯叶涌成残雪， 北方干干的土，常常离形于风，和着潮湿的南方，海风的咸游进眼里，成为一滴泪。相忙于土的地方叫做天涯，那里有歌声、瀑布、风和英准瞄准的天空。夜里的星子是你翼前的灯，港湾的船桅是你爪上的指北针。只是这土啊，仅是你俯冲而下杂沓的一排雪泥，记忆之鬼缭乱如痕。梦中的土成为了故乡，有故乡就有了羁绊，羁绊的土铺就苦旅的路。路上一株梅树立在雨中，摘一片青黄梅子送入口中，竟嚼成一饭酸溜溜的黄酵片子。 泥土赠予梅道杰，就是王刚的作品。 这首诗在整本诗集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唯一一首可以说是写给一个汉人的诗、其他都是写原住民。这个汉人就是他的祖父。他祖父梅道杰呢，他前半生呢就是湖北王刚人、所以他后来呢用王刚这个名字为他的孙女起名。后半生就来了台湾，就好像很多即系国民党兵咁样啦，咁喺台湾咧就做军医啊，后来就做医生。咁入边咧呢首诗写得非常之可以讲系缠绵啊。点解系缠绵咧？佢用水同沙嘅意象咧，不断咁样交换住，就好似咧佢喺度讲紧哦，佢祖父所代表嗰种所谓中华文化、中原文化点样流落到台湾，然后又从台湾咧交融埋一齐。咁佢入面呢，佢話相忙於土嘅地方叫做天涯。咁其實土係佢祖父經常懷念嘅嘢，因為去到呢度呢，佢好似佢失去咗佢嘅故土嘛。咁但係當啲泥土呢，佢用咗一個好靚嘅隱喻，佢話啲泥土俾水溝埋之後呢，佢將佢變成咗雪泥。 哦， 雪泥是什么呢？咁大家知苏东坡系啦，苏东坡名句咧，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佢前面已经铺垫咗，佢祖父咧搭住飞机啊，撤退嚟台湾嗰个过程，就好似飞鸿咁样。但最后咧，佢嘅命运咧，佢或者佢所怀念嘅故土咧，就变成咗雪泥。两样嘢都系转瞬即逝嘅。 哦，好漂亮嘅一首诗啊！ 系啊，咁佢最后嗰个意象亦都系好漂亮啦。佢话啊，摘呢个梅子放入个嘴入边咧，咁梅子咧其实系一个对故土思念的象征呢，但是当他放入嘴之后呢，他再吐返出来呢，他说是黄酵片子。黄酵片子呢就是指他祖父的方言，湖北方言，即是他还继续讲湖北的方言在台湾。 咁啊，泥土即系关于土咧，就唔止呢首诗啊嘛。 系啊，土嘅意象好重要啦，因为佢其实喺之前边咧，佢都用经常用土啦、山啦、石啦嘅意象嚟写嗰种咧，即系原住民啊对故土嘅认同感啦。咁去到最后一首，我要介绍俾大家嘅诗咧，就叫《土赠与流浪诗人》。 土赠与流浪诗人王刚。吃土的人可能是流浪者，就与喝西北风同意，但土不能吃，西北风也解不了渴。无论怎么流浪，脚底好歹是一片土，流亡者的脚下踩在一个梦境上，怎么睡也不扎实。翻土的人可能是农夫，也可能是幽隐不是人，土松了，种子才有着落；人累了，梦才有土可着陆。挖土的人可能是考古学家或心理学者，地表以上往往都不是真的，意识伏流之处才是遗忘之所在，才是废墟的年代。与土相亲的人称为土著，意思就是土地的著作者，也可以说是诠释者，当代专称为原住民。他们住的房屋写成一本建筑史，烧过的田写成一本环境史，拍的照片排放成一本民族志。 我们本来都是原住民，我们是自己岛屿上的原住民，自己心灵里的原住民。没有人可以给你一块岛屿，你脚下已然踏着肉做的土屿，你的血脉就是河流，你的呼吸就是岛屿上的风，你的思想构成了山脊，你的泪流成了海洋，你捧着的泥土就是你剥落的皮肤。 土赠与流浪诗人都是黄刚的作品。 是的，他讲的流浪诗人没有具体之所指，其实陈首诗就一开始是讲流浪诗人，他慢慢讲呢，一个流浪诗人其实为什么不回到土入面去呢？为什么不回归到土入面去呢？他说你首先你是一个吃土的流浪者，但是土是不可以吃的，风亦都不可以饮的。如果你做一个回土的人，好像条蚯蚓这样，那你就会挖松的土可以将啲种子放入嚟。如果你系继续挖土咧，你可能系一个考古学家，你就可以揾翻到你哋呢个文化所遗忘嘅嘢。最得意嘅一个比喻，佢就话嗰啲同土最亲密嘅人系土著，跟住佢拆解土著呢两个字。咁我就从来冇谂过土著可以咁理解嘅。佢话著咧就好似写著作咁样，原嚟咧系土地嘅著作者系土著。咁我哋认为原嚟认为土著系冇乜文化或者系嗰种即系好原始嘅生活噶嘛。但系如果变成著作者咧，佢亦都可以将佢住过嘅屋写成建筑史，烧过嘅田写成环境史，影过嘅相变成民族志。所以咧，佢话无论你流唔流浪咧，我哋其实都系原住民。我哋点样流浪都系喺个岛上边。咁呢首诗，我觉得好可以适合做某种比如话绿党啊，或者自大自然宣言嗰种嘅一首诗吓。 咁其实睇下黄刚嘅作品同其他嘅诗人好唔同啦。 系啊，佢一开始系好有意识嘅嗰种自然书写。啊，即係所謂生態主義啦，但係喺台灣你講生態主義呢，你必然又會同歷史發生關係，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嘅背景，又有呢個外省人嘅身份之後，咁幾種歷史撞埋一齊呢，其實同我哋習慣嘅，比如話係一啲純原住民文學呢，係好唔一樣。 是我哋下一次啦，睇下几时再有时间可以睇下佢嘅新作啦，睇下会唔会有新嘅诗集。 佢创作几磅礴。 好，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